B.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decide which statement is tr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喂，你在哪里？ 在家啊，你呢？ 我在学校。你晚上有事吗？ 有，我要去我同学家吃饭。 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去看电影？ 我不知道，明天再打电话给你。一，这两个人现在都在家。二，这个先生今天晚上要跟同学吃饭。三，这个小姐想去看电影。四，他们明天都有空。